我国平安南道、平安北道和咸镜南道1月6号分别举行群众大会，表示决心要切实贯彻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在新年贺词中所提出的纲领性任务。大会有地方党、政权、经济机关、群众团体、工矿企业、农场和大学等的干部、劳动群众和青年参加。大会上，报告人和发言者强调，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发表的新年贺词是一个高贵的指针和百姓的旗帜，保证朝鲜军民无比高昂的不屈的精神力和革命气势达到一个更高的阶段，以使舍意深远的2017年充满一个个民族舍上的事件和英雄功勋。他们说，全体干部、党员和劳动群众要把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新年贺词精神当作生活和斗争的座右铭，来在使舍意深远的今年成为一个伟大胜利之年的全民总突击战中争做英雄功勋和奇迹的创造者。大会结束后举行了群众游行。